波提萨多波耶摩诃萨多波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安萨婆那瓦帝苏达那旦舍南无释迦利多毗摩诃利波罗揭谛萨婆奈林多波南无那呐谨墀帝利摩诃般多萨弥萨婆诃达多舍坦摩诃音萨婆萨多南无波萨多南无波揭摩诃帝多旦舍他安多波卢帝卢迦帝迦卢帝伊帝利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奈摩奈摩诃摩诃利多林揭卢揭卢揭摩多卢多卢哇瑟耶帝摩诃哇瑟耶帝多奈多奈帝利尼瑟婆奈耶瑟奈瑟奈摩摩哇摩奈地利依地依地身乃身乃我乃身佛乃舍利瓦萨瓦身佛乃舍耶呼噜呼噜摩乃呼噜呼噜地利娑乃娑乃舍利舍利苏噜苏噜菩提耶菩提耶佛陀耶佛陀耶弥地利耶哆乃金枝地利舍利那婆耶摩那萨婆诃悉哆耶萨婆诃摩诃悉哆耶萨婆诃悉哆喻尼瑟婆那耶萨婆诃那呐谨墀萨婆诃摩呐那呐萨婆诃悉呐僧诃婆伽耶萨婆诃萨婆摩诃诃悉哆耶萨婆诃迦毗那诃悉哆耶萨婆诃波陀摩揭悉哆耶萨婆诃那呐谨墀梵揭那耶萨婆诃摩婆利胜揭那耶萨婆诃南无阿赖耽那多那亚耶南无阿利耶波罗揭谛热婆那耶萨婆诃唵悉殿哆蛮哆那蛮哆耶萨婆诃 南无波揭摩诃帝多旦舍他安。 萨婆摩奈摩奈摩诃摩诃利多林，毗卢毗卢羯摩，哆卢哆卢哇瑟诃提摩诃，哇瑟诃提哆奈哆奈提利尼，瑟婆奈耶，瑟奈瑟奈摩摩哇摩奈，摩提利，伊嘿伊嘿，瑟奈瑟奈哦奈萨。佛乃舍利瓦萨瓦僧佛乃舍耶呼噜呼噜摩乃呼噜呼噜耶利娑乃娑乃舍利舍利娑噜娑噜菩提耶菩提耶佛陀耶佛陀耶弥帝利耶哆乃金翅帝利舍利那婆耶摩那萨婆诃悉陀耶萨婆诃摩诃悉陀耶萨婆诃悉陀喻伊瑟婆那耶萨婆诃那乃金翅萨婆诃摩乃那乃萨婆诃悉乃僧诃摩诃耶萨婆诃萨婆摩诃诃悉陀耶萨婆诃迦毗奈诃悉陀耶萨婆诃波陀摩揭悉陀耶萨婆诃那乃金翅梵揭那耶萨婆诃摩诃利胜揭那耶萨婆诃南无阿耐耽那多那亚耶南无阿利耶婆罗揭谛勒婆那耶萨婆诃唵世迦